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把握每个瞬间， 北京时间晚上的9:01，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特别节目《然在东京之体坛夜话》。大家晚上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慧凡。就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的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当中，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啊。最后中国选手苏炳添是9秒98获得了第六名，但是依然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没错。 就在半决赛一直在追赶着苏炳添身位的这个意大利选手雅克布斯，是9秒80拿到了冠军，也打破了欧洲纪录啊。但是苏炳添更精彩的就是在半决赛跑出了这个9秒83的成绩， 是、 已经是创造了亚洲纪录。所以无论他在决赛当中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啊，这已经是创造了历史。我们也来听一下赛后苏炳添的采访。 现场这个收声好像不是特别的给力， 有点问题啊。 是，这边苏炳添确实，哎，好了。 但是通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努力，自己终于也可以站上这个100米的跑道上面，我觉得自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短跑历代以来前辈们给予我们年轻一辈的这个祝福。 确实，从这个亚洲的这个短跑的角度来讲，苏炳添这个成绩啊、应该说是刷新了一个记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能够站在百米飞人大战当中，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啊！作为亚洲选手，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这比赛相当的激烈啊，气氛非常紧张。刚开始，英国选手休斯抢跑，一下子被罚下去了。 所以当时在那个被罚下选手的时候，其实看到场上的所有的运动员都在调整自己的呼吸、调整自己的节奏。 对， 所以从比赛一开始看到苏炳添起跑也非常的用力，但是这一次他的起跑的优势很快就被抢走了进入到了抬头加速的阶段，中途又有选手受伤退出，雅各布斯是超越了美国的选手科尔雷，最终处在领先的位置。最后冲刺的时候，雅各布斯9秒80获得了冠军，也打破了欧洲纪录，而科尔雷是9秒84亚军。加拿大的选手德格拉塞是9秒89获得的第三名。 是 其实我们当时觉得如果苏炳添能够在决赛跑出他的个人的之前创造的最好成绩9秒9或者9秒91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去拿到一块奖牌的。 包括半决赛时候跑了一个9秒83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必须得说这个短跑是体能的项目，而且相距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就是体能一旦在半决赛，苏炳添肯定是用尽全力了，拼尽全力。那在决赛当中，他的体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大家看到了这个成绩，从9秒83到9秒98有了一丁点的落差。 所以我们看半决赛和决赛的两个状态当然决赛也是一个更加是必争之地的一个赛场。 对， 在半决赛的时候，苏炳添的这个起跑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没错，当然了，我们之前看百米印象最深的就是飞人博尔特如闲庭信步一般，在半决赛散步一样就进决赛其实那不只是说他的一个凡尔赛，而是一个很好的保持体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术就是半决赛稳进就行，但是这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像苏炳添他半决赛的时候就得完全的拼出来才创造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的一件事儿 确实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今天在田径赛场上，在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现场，也是在赛前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去观赛但是还是给电视转播一个非常精彩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灯光秀， 对， 来给这样的比赛去助威 是以往在奥运会这个级别的这个百米大战决赛如果是有观众的情况之下，可以想见观众早已经是这个拍着手迎接运动员们的到来当然今天这是一场特殊的决赛，苏炳添表现得非常好。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们已经连线好了我们的重磅嘉宾，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中国田径运动学院执行院长武文强武指导，欢迎武指导的到来。 吴老师您好。 大家好。 嗯， 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 大家好。 你好， 真的是我们一起啊跟吴老师也是关注到了这个百米飞人的决赛苏炳添的表现。虽然说最终我们没有拿到一块奖牌，但是9秒98的这个第六名的成绩，以及在半决赛创造的这个9秒83新的亚洲纪录，这已经是创造了历史。吴老师您看到这一刻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9秒83这个是亚洲新的这个新的亚洲纪录，也是这个苏炳添这个个人的 PB。当我们看到这个半决赛的时候，是我们全中国人民，我觉得是，比获得一枚金牌可能得更能让人这个心潮澎湃。 嗯， 我们更期待的就是他这个，从我们这个半决赛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呢都，我相信每个听众或每个人呢，全中国人民呢更关注的是我们这。马上刚刚举行的这个决赛，都非常期待， 希望 苏炳添呢，能够创造更好成绩。可能我相信，可能还有好多观众呢，想到说，哎，咱今天能不能拿个金牌啊？拿得下？确实是这个创造历史。 对，创造历史啊，确实在最后的这个决赛当中，一个9秒98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了啊。当然，在这个决赛当中，我们也是看到这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选手抢跑被罚下，就是那一刻的时候，当有选手被罚下，场上的运动员其实都会受到一些心理上的影响和波动。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运动员是怎么去做一个心理的调试的呢？ 你看，因为这个就是在这个运动员被罚下，这个为什么这个运动员呢会被罚下呢？因为大家呢就是因为刚才也介绍了，就说人是连线三届奥运会的百米大战的冠军都是博尔特， 对， 是吧？2008年、2012年、2016年，今天这个决赛要诞生新的这个百米的飞人，这个大家都会很紧张。前面的这个比赛之前的介绍运动员这个光秀。这个呢，这个时间也很长，包括他营造的这个效果，给运动员的无形当中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心理压力，运动员呢，他会也会心理，这个准备这个时间长，他会有个时间长了，他会累了，所以重新上了跑道的时候呢，就是跟那个运动员的就是紧张，他是紧张，就是因为运动员被罚下了嘛，罚下以后呢，再跑，再要起跑了，那就是这些剩下的这7名运动员，他会更紧张，他会更紧张，所以会有一些就更紧张。苏炳添呢，你看大家看了看他起跑，他不是很快了， 是 不很快， 是 吧？他就要这个也保证你安全，还是什么安全，也就安全起跑，所以他就反应慢一点， 是，吴老师想问您啊，就是这个运动员在半决赛的这样的一个，如果拼尽全力，是否这个体能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就是在决赛当中，苏炳添这一跑是否也受到之前的这个体能的一定的影响呢？ 肯定是的，就是你们我们看到以前运动员创造好的成绩的时候，经过比如说黄金这个3次联赛啊，或者这个大那个黄金联赛，那就是运动员跑一强的时候，那可能运动员把最好的状态都表现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奥运会，重要的是获胜。他的每一次的，就是每一个赛事，这运动员呢，首先要保证能够进入到下一个赛事，是吧？然后再可以考虑到这个创造好成绩。所以他这个，因为这个按照竞赛规则要求啊，就是他的半决赛和决赛安排的这个时间，安排的这个时间是一般都安排了一个单元，中间间隔2小时左右。 对。其实是非常紧凑的这个赛程的安排啊，给运动员这个恢复和准备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真是需要这种强大的调试的能力。 没错啊，除非像是博尔特这样的一个天才型的超强实力啊，才能够在半决赛留力啊，但是我们这个苏炳添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就是半决赛拼尽全力，决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另外还想问苏老师，就是您觉得苏炳添的这个最好成绩未来还没有，有没有这种提升的可能性，提升的空间呢？ 他今年32了， 但 是对短跑运动员来说，这个年龄不是，就是已经是站在决赛赛场当中了，年龄算大的了， 就是最年龄最大的黄种人站在百米这个决赛赛场上，就算黄种人是他是年龄最大的，但是也有其实有也有这样的运动员的，可以干到四十岁还站在这个赛场上，包括我们的这个美国运动员这个加特林是吧？这也是 加特林。 未来我觉得是苏炳添这样的状态是可以保持的。 尤其是这种在老将想要继续去保持状态，其实是一个特别需要科学训练的保障的啊。然后这一次我们的东京奥运的周期又延期了一年，是一个5年的周期，所以您是不是也能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苏炳添啊这样的老将，他是怎么去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去适应这样的5年周期，把自己的状态调到一个最顶峰的尖端呢？ 大家也看到他这个苏炳添成长的这个经历啊，他这个12年第一次参加这个奥运会，就伦敦奥运会，那么也参加他第一次是第一个进入半决赛的这个亚洲人，这个2012年是吧？这里呢也取得了好成绩，这个从这之后呢，15年跑到9秒9，是吧？18年呢两次跑到9秒91，就是这个成绩呢逐渐在往上走，正好19年的时候世锦赛，因为大家也知道了，19年的世锦赛也获得了第4名，对吧？就成绩逐渐在上走，因为疫情的期间呢，你看本来这个如果在去年的疫情2020年的时候，疫情期间他多少会受了这个因为训练啊不系统，正好他也有点伤病，20年的时候呢，其实对他如果奥运会不延期，对他来说还是不是很有利，就因为疫情的情况呢，他还进行了这些系统啊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因为老运动员呢他练起来呢他恢复的能力会弱一些，像年轻运动员恢复能力上他需要更长的备战周期，是吧？这一个疫情其实我们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这个虽然这5年，但是这5年，但是另外一个人，我如果再继续2024，那就后边剩3年了，是吧？ 是， 反而这个是吧？这是各有利弊，是吧？ 对， 我觉得还是有实力，这么优秀的选手，他的心理、身体各方面都是最佳的状态，最佳的状态，这个人呢是很难得见的，这个我看好他。2024也看好他 哈， 是， 那当然，今天在田径赛场上还有一块分量非常非常重的奥运的金牌，那就是巩立姣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拿到了这一枚金牌，也创造了自己的个人 PB。在巩立姣的这个年纪，想要坚持5年的周期，同样也是需要很多的这种科学的调整，还有这种心态和体能上一些相适应的这种匹配，吴老师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巩立姣也很不容易。 巩立姣，也非常不容易。从2008年参加奥运会，2008年奥运会是那个2012年奥运会，2016年奥运会就参加，这是他的第4届奥运会。你实际上看到他，我们现在看到这成绩，整个的过程当中，整个参加的过程当中非常坎坷，2008年奥运会，2009年，就2012年奥运会，这两次获得一个铜牌和银牌都是替补的，是吧？就在我奥运会赛场的时候，他是没有他在拿那个领导奖牌的， 对， 是吧？就后来是补发的，包括2016年奥运会，就是他在人生当中每次经历的这些过程，成绩也很好，成绩也达到这个层次了，就是没有达到这个站在领奖台上哈。 最高领奖台的高度哈， 当然一登到领奖台上就是最高领奖台了，哇，今天这样最高领奖台，今天这个成绩非常不容易啊，就是第5投已经投出个人 PB 的冠军了，第6投还仍然要在这个再一次 PB， 这个是说明了运动员是一个非常成熟和这个心理素质啊身体各方面条件都具备到这个最顶峰的这个运动员这个状态，状态，他自己不也说了吗？已经坚持21年了，是吧？如果再继续需要，说国家需要，他就义无反顾再继续坚持， 是，巩立姣赛后也说到了，说现在他认为进入到他的时代了，在这项运动当中，同样我们也观察到了中国的这个选手，也是其他选手也非常强势，都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比拼当中了。想问一下吴老师，我们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还能看到巩立姣吗？未来这个项目，我们中国队是否还依然会保持这样的一个强势的高水平呢？ 嗯，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投掷啊，这个女子投掷啊，投掷尤其是女子投掷是我们这个中国田径的优势项目。 嗯 啊，就是我们这个女子投掷有三人进入了这个三人达到达标。 对， 今天大家也今天看到了，也是三人进入了这个最后的决赛。 嗯 啊，就说明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集团做的集团。我们不是说就巩立姣一个人，我们还有高阳，还有苏欣孙颖媛。就他这几个人呢，就年龄差异也在拉开， 嗯 啊，这些就未来都是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些运动员的小年轻的孩子还在这个群体在一直在练， 嗯 啊， 所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在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上，当然田径的赛场啊，刚刚开赛不久就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多的惊喜。那您对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中国田径军团还有哪些期待呢？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传统的这个优势项目，像女子20公里竞走啊等等。 嗯，我们的女子20公里竞走，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今年成绩和去年的成绩呢都非常好， 嗯， 都能正常破了这个世界纪录，包括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都取得了男子和女子呢都取得了这个很好的成绩，这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这个本次奥运会的重要的夺金点， 嗯 嗯，后面呢还有我们的女子的这个女子的标枪，女子的链球，大家看今天上午这个资格赛， 嗯， 运动员成绩也名次都很好。这些呢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些优势的项目啊。其实呢，大家呢肯定看到今天，昨天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女子800米， 嗯， 是吧？女子800米，王春雨，是吧？第一个闯进这个女子800米这个项目决赛，这在历史上，在奥运会的这个田径的历史上啊，是中国人第一个闯进决赛的这个中国运动员， 嗯。 这个呢，他的未来就是徐梦春雨，他的成长经历，也是像未来像我们像今天每天讲，今天每天的取得成绩，他不是说今天这一次跑出来了， 是 他有一个这个从一开始从接力啊，从接力突破，从接力一个团队来突破，带动个人的这个成绩的这个发展，再带动整个短跑的这个成绩发展，带动了这么一批人呢，就是10秒以内的运动员，优秀运动员。 嗯， 这个王春雨这个现象，他的成长经历一定会引领更多的中长跑的运动员， 嗯， 能够进入到世界的这个最高舞台上。 嗯，好的好的，谢谢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这个介绍啊，我们真的也是期待中国田径军团在这一次的奥运会上有更多的斩获。谢谢吴老师，我们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再见。 好的，吴老师再见，谢谢您的专业的点评，我们下回再连。就是经过吴老师的这一番专业的点评，我们对于今天的这个比赛看的是更加的明白了。 对，我们看的是个人的最终获得这个好成绩，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的结果，那都是一个团队作战啊，团体慢慢的去形成一个个人的优势的。真的，这就是这几年啊几个奥运周期下来之后，中国田径军团的这种整体的力量。看到我们的在平台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回顾百米决战啊，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精彩的晚间的比赛。西部说起跑明显慢了，核桃也说这边还有五号线说，哎，金牌肯定是有点不敢想了，但是还要提前的祝苏炳添生日快乐 啊。是确实这个起跑慢了，刚才原因也给您解释了，因为有抢跑的，苏炳添得慎着点来，因为这个一旦犯规，那没有黄牌的事，直接给红牌， 直接罚下。 对呀，帝都老派也说了，黄种人能够站在奥运会的百米决赛上边，本身他说就是个奇迹了。 嗯 啊，他说苏炳添，这个成绩已经是非常好了，值得我们大力的点赞。是的， 猫小钻风说可以了，很牛了， 9秒83的半决赛的这个创亚洲纪录的成绩已经是奇迹了，估计又是一个几十年的全国纪录。 是， 如果真像刚才吴老师所谈到那样啊，真是用不断的这种团体的力量去带动个人的成绩， 是， 那也许后面后继有人， 没错， 我们也不用等几十年。 对啊，希望未来还能有突破啊。当然刚才听这个吴老师给我们介绍啊，就是一个项目它需要深耕这个深耕的不断的对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去投入，然后一点点成绩的积累。你像我们的这女子投掷项目，就是前几届的奥运会当中始终好像与金牌失之交臂，我们都很有实力啊，一直都是这个第二第三或者说这样的第四啊左右的这种成绩来回徘徊，在世锦赛当中也是，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个的积累到了这届奥运会，我们有了集团的优势， 对， 是吧？三个人，大家想想，在决赛当中， 三保险， 对， 真是最终的这种集团优势变成了这个个人最终的突破。巩立姣也是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创造了中国田径的历史啊，站到了这个金牌最高的领奖台上，这真是梦想的重量。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其中之一也是说说这个奥运赛场上梦想的重量，因为巩立姣一直在赛后说是梦想一直支持他坚持了21年的时间， 是 又再坚持了一个5年的奥运周期走到了现在，所以 没错， 他之前的这个起起伏伏多次的进入到决赛但是没有能够站到领奖台，后面都是通过递补的方式去获得了一枚银牌或者是铜牌， 是 当然现在伦敦奥运会的最终这个也许巩立姣要连续的获得金牌了，还有一枚金牌要递补给他， 是所以看似巩立姣举重若轻的这个动作当中，但是大家想想他平时训练有多么的艰苦，一直能够坚持下来这样的一个对梦想的执着真的这个份是沉甸甸的，是非常厚重的，同时通过他的努力也带动了整个这个项目我们国家对他的认知，对吧？就是大家之前可能不了解女子投掷项目，但是通过这几届的这个大赛的这样的一个洗礼，已经成为中国田径的优势项目了。那么我们每届奥运会或者世锦赛肯定都要关注到女子投掷的项目了。 对，女子铅球巩立姣也说希望通过她真的能带火这个项目，从一个小众项目变成一个大家都特别喜欢看的一个项目。 是尤其我记得在校园里边，我小时候那会儿，铅球还是一个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个项目体育老师都会安排，今天咱们这个玩玩铅球，大家的热情都挺高涨的其实这个项目如果说在学校当中的场地什么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项目。 当然我们看竞技的铅球就是每一个女子铅球的运动员站到那个赛场上的时候，那个起步的准备动作 对， 都是有自己很大的那个特点的。今天我们的奥特曼大挑战，康洛人也挑战了一下， 是确实很难很难。我只是拿了一本这个字典，我就感觉到这个动作做起来都是，就是有的时候不灵活呀，或者说出现了感觉这个失调的感觉。大家想想这个我们投掷项目的女子这些巾帼英雄们他们拿的那么沉的这个重物去来回这个做动作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真是我们看很多的家里人都在跟我们互动地都老炮在微博上说希望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能够带动我们的年轻运动员保持领先地位继续取得好成绩。 是 真的在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说的两个项目，一个是女子铅球还有男子的百米飞人两块赛场上这几年的田径的努力那是整个中国田径人的努力， 对， 一步一步的在创造着新的好成绩。从一开始我们没有能够想象男子能够进入到10秒的大关，到不断的有选手无论是苏炳添、谢震业等等他们突破了10秒的这个大关，进入到这个序列里边，再逐渐的去提升自己的个人 PB。 是另外这边也看到了北京绿苑他说了决赛是不是苏炳添有想法了有压力了这个 那肯定有 想法，肯定每个人都会有压力，每个人也都会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给您分析到了有可能半决赛的时候用力，因为他必须得拼尽全力，苏炳添保证能进决赛所以当时的是这个9秒83，然后决赛跑的9秒98，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田径一步一步在往前走的这个坚实的脚印 啊，这次能够站在决赛的赛场上，首先这是创造历史。 对，这边呢，梅普他说了。推铅球其实挺不容易的啊，说滑步拧身得一口气儿才行， 一气呵成。 对，我们也看到了巩立姣的这个在视频当中，他平时训练的这个画面，训练都得把这个脖子下面抹上白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防止这个摩擦的一个粉，就像体操的那种粉，然后拿着这个铅球啊，对，专业的这个，然后呢。得推一天得推多少个啊？大家想想这个与重力对抗，而且这个球那么的沉啊，我就想了，他得这么多年推了多少这个力量加一块儿啊，是不是加一块儿得是相当于 真的是成千上万次了， 相当于多少吨大米的那个重量了吧？ 北京老二说，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不就实现了吗？ 对呀， 所以坚持真的是有力量的，梦想总有照进现实的那一天。 是，这个说的是我们田径，今天刚刚的关注到了是巩立姣，这个夺冠啊。另外，苏炳添跑进了男子百米飞人大战的前六名啊，这个同样是创造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不只是我们中国田径，而且在整个亚洲范围内都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成绩啊。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往前的。一小步或是一大步，最终成为了一个集团性的优势。你想想，如果再过一个奥运周期，我们在男子百米飞人的半决赛当中，咱不说决赛，半决赛当中，能够双保险，甚至是三保险的话，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没错呀，那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首先心里有底了，另外对手也会更加的忌惮，这跟中国足球也是有相似之处，就是。我们现在就一个吴磊在国外踢球啊，如果能够多一个、两个啊，或者十个、二十个啊，那我们这个在跟外国球队在踢球的时候，这个底气也会是完全不同的啊。这边也看到了，大家继续在留言啊。北京老二说了啊，天天第六不错呀啊，给比了好几个大拇哥，确实是这个成绩啊太棒了啊。苏炳添这个第六，我相信这个成绩啊不亚于。很多项目的这个金牌啊，这样的一个含金量啊，确实是了不起。这边我们已经看到导播示意我已经联系好了本台的前方记者李维，现在把李维请到直播间当中。李维是刚刚的在现场观看了这场百米大战。李维你好。 康乐你好，听朋友大家好，不好意思啊，因为刚才没有接电话，是因为刚在采访苏炳添 啊。 好， 一个长达十分钟的采访 啊， 对，确实是苏炳添谈了很多很多，我觉得最核心的一句话，他说这场胜利应该是属于咱们中国人的胜利，属于中国短跑的一个胜利。他说今天能够跑到9秒83这个成绩，他说他自己真的是没有想到。虽然之前说过中国人能跑进9秒85，他说我并没有说是我跑进9秒85，而是说中国人，说可能是我的后辈们或者我的这些师弟们有可能跑进，但是没想到我今天跑进了。他也说到了这个战术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苏炳添在决赛的时候可能跑的没有那么有劲儿了，确实在半决赛拼尽了全力。他说这个半决赛的比赛他这个分组实在是太强了，如果不全力的话，那很有可能连决赛都进不去。他说他这样的话，首先保证进决赛，那在决赛中在体能相对可以分配的情况下再去冲一冲。我们看这个最后决赛成绩也不错，因为跑进了10秒，这可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而且苏炳添刚才还透露一个细节，就是在半决赛的时候，最后的不到5米的时候，旁边他这个就是这个对手是不小心打了他一下 啊。 他说这时候他发现不行了，他说又加了一下速，才把这个第一的位置稳住了。他说怕如果要是受到影响的话，很有可能失之毫厘啊，最后就进不了决赛。可见啊，苏炳添在这个经验上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当然他也说到这场比赛应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积蓄和积累。他说整个2020年他是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包括国内这些。比赛或者一些国内这种全国锦标赛啊，或者全国这种冠军赛，他说也是自己把自己的这种身体和这种状态调了一下。其实他说虽然是5年的一个奥运会多了一年，反而这一年的时间让他自己的这种身体这种伤病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恢复，也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成绩。那后来大家也在问苏炳添说，这样一个成绩或者这样一个表现，是不是他之前能够预期到？他说真的是没有预期到。他说我来到这儿之后，在半决赛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的脚感特别的好。可能这只有运动员自己到场上之后才能够感受到这样一种状态和这种心态。 就是站在赛场的那一刻就感觉今天可能这个 PB 它就要诞生了，脚感特别好。 对， 是， 这是我就站在 站在这个东京国立竞技场的一刻，苏炳添刚才也说，说那时候我就感觉是我的了。 嗯， 就 是 半决赛他以所有人的第一名进入到了这个决赛，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虽然这个决赛可能体能上、身体上受到了影响，没有跑出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半决赛这个成绩，刚才我还在这个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我要留着这个半决赛这张单子，那真的是让我觉得很骄傲，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甚至这属于亚洲人的一种骄傲。那当然，苏炳添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东京的国立竞技场可能是他的一个福地吧。他说，在这儿我创造了人生的一个辉煌，也创造了中国短跑的一个辉煌。他说，希望多年以后，我不参加这个职业体育或者竞技体育的时候，我还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孩子说，或者跟我的家人说，这里是我曾经最辉煌的地方。 嗯，真的是特别激动啊！听到李维也是这带来的新鲜的、热热乎乎的啊！刚刚采访完苏炳添的这个感受，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看到在决赛当中，因为半决赛已经是拼尽了全力啊，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决赛当中从一开始，这个有运动员抢跑犯规被罚下，那个时候看到苏炳添也是。深吸了几口气，不停地在调整着自己的状态。那你在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问到他这一点哈？就那一刻的时候，那个调整跟最后的成绩之间的联系。 嗯，他也在说啊，他说其实从半决赛到决赛，其实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调整时间。 对。 那到了决赛赛场，他说也出现了一些小的意外，刚才你说的有这个抢跑退赛的这种情况。 嗯。 但是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苏炳添说自己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那在决赛中这个成绩不如半决赛，他说完全是因为决赛跑得太猛了。他说我没有办法，他说刚才就说到这个脚感问题，他说我上了这个半决赛的跑道之后， 嗯， 我就要冲在第一位，我就把直接我看到别人之后，我不想让他们在我前头。我觉得苏炳添就是真的是开玩笑说是半决赛跑疯了一样，因为他说拿到这个半决赛名单这个分组的时候，他就说我明天我只能拼一把，我只能拿第一。如果我半决赛拿不了第一，很有可能我进不了决赛，那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宁可半决赛进了决赛，我决赛成绩稍微的差一点，但是我也是创造了历史。我觉得他的这种聪明或者这种分配和这个整个团队的这种安排是战术上的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布置。当然刚才你们说到整个这些苏炳添的这样一个状态之后，其实我们刚才大家都在想，未来或者是过几天之后，这个四乘一男子接力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刚才大家也在问苏炳添，苏炳添说一定会给大家惊喜。他这个一定是说至少会打破全国纪录。那如果他能够打破全国纪录，他说我们这一波的四个小伙子或者四个人，他老将带了几个相对年轻或谢震燕这样的中生代，他说我们一定会打破全国纪录。那这也就意味着他说一定会比上届奥运会的这种状态和实力更好，那成绩会不会更好，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也希望把这个四乘一的比赛当中，在田径的赛场上，短距离的这个跑步项目上，这个男子选手项目上，现在居然我们中国运动员可以成为主角了，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成功和骄傲。 嗯， 是。当然有没有记者也问问苏炳添说这届奥运会之后会不会继续的这个在短跑赛场当中坚持下去呢？ 嗯，现在可能有点早，因为还有个接力的比赛嘛，刚才大家都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小的花絮，就是在半决赛之后跑出这么好的成绩，刘翔是发了个微博来恭喜苏炳添。他说所有的人都应该给苏炳添加油，所有人都应该对苏炳添点赞。然后刚才也问到说你对刘翔这个评价怎么说，他说其实在整个这个奥运的备战过程当中，包括来到东京之后，苏炳添和刘翔一直有联系。他说刘翔开创了中国男子短跑的一个奇迹，在2004年的这个雅典奥运会上拿到了这个跨栏项目的金牌之后，应该说才让中国的运动员有信心去在这样一个赛道上，在这个和欧美人争夺的赛道上，我们可以有信心去取得更好的成绩。他说其实一直在和刘翔这种沟通当中给了自己很多自信，他也希望吧通过这样一次自己的成绩能够继续带动后面的中国短跑的运动员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嗯，好的，谢谢李维，我们也期待李维后面精彩的报道啊，真的是辛苦了啊！今天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也见证了今天巩立姣的这一枚金牌以及百米飞人大战当中这个绝对的创造历史啊！希望李维也继续把这样的好运啊带给中国田径的健儿们。谢谢李维，再见。 好的，再见，李维。好，这边有朋友还在说关注到今天晚上另外的一场重要的比赛，就是这个羽毛球女单的决赛当中，现在这个陈雨菲和戴资颖的比赛总比分是1-1平，

尤其呢是在之前大家非常关注他在个人全能的角逐当中，这个决赛最后的这一个打分让很多人非常的关注他。那我们也都在这个比赛就是自由操之前其实很担心这样的一些关注是不是会影响他备战后面的比赛。 嗯， 但是他说呢，参加这个自由操其实对他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他本来就是主攻全能的选手，单项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在平时重视的一个项目。那在之前呢，这个像全能比赛最后遗憾加银呢之后呢，对他来说很多人的这种支持其实是带给他很多的力量，所以才在这个比赛里面呢再一次的带伤出场。我们知道肖若腾其实从男子全能的比赛的时候就是有伤的，那在这一次也依然是吃了止痛片之后来上场去参加比赛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这么稳定的发挥，能够没有出现失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因为他心态上的这种稳健带给他的力量。那最终在这个体操的自由操的比赛当中又拿到了一枚奖牌，他说他对自己的这个比赛还是非常的满意。能够在上一次里约遗憾的因为受伤错失的情况下，这次毕竟是来到这里。同时呢他也是说，上一场这个全能赛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比赛当中的打分呀或者一些其他的东道主的优势会有很多的这种评价，但是他个人呢其实是非常的感谢能够来到东京参加这次的奥运会，因为对于他来说虽然下一届的巴黎可能只是3年之后，但是他现在并没有考虑太多关于以后的打算，所以会不会继续的征战奥运会现在并不非常的确定。而和他同龄的孙伟呢，今天其实也是参加了男子鞍马的比赛。本来我们是觉得在这个项目上孙伟其实是有一定实力的，但是也是在比赛当中同样是因为受伤，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因为手腕突然带到这个痛点一下子滑落到这个马下，然后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在进入到决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最后。但是孙伟到赛后倒是非常的有信心，说不就是3年吗，我再等3年，我下次一定要更好的站上巴黎的赛场。这边就我们体操的两位男选手呢就是给大家的感觉，尤其是肖若腾在这个比赛当中引起大家很多的这个话题和关注，都是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但是今天同时其实还进行了女子的高低杠的比赛，本来我们是有2位选手李飞和这个范逸林都进到决赛，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两个小姑娘其实可能压力还是 挺大的， 会大了一些。在比赛里面他们就是显得很紧，然后最后都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很好的水平啊！卢玉芬也是差了一点点，没有能够争取到奖牌，而范逸林更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最后在落地的时候呢，是坐在了垫子上。所以我们就感觉吧，这些选手们，尤其是你看到像体操队啊，像跳水队这些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这些小运动员们，你就会觉得这个大赛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心理的考验真的是太煎熬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像那么多勇敢的站上这个赛场上的其他的选手一样，能够好好的去享受去经历这个比赛。对于我们女子体操来说，后面还有平衡木的角逐，希望吧大家能够抬起头来，能够勇敢的去面对所有的挑战和考验。 当然林苑刚才说到了这个，大家其实站到赛场上的时候，尤其是小运动员来讲的话，还是会有一些紧哈。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奥运备战的这个新周期里边，我们甚至是可以把东京和巴黎算作是一个周期，因为本来就被打乱了，变成了一个5+3的周期。可能现在林苑在采访的时候，你有没有也在重点的来关注一下运动员接下来他们在备战巴黎周期的时候，因为东京奥运的延期，那巴黎就相对的被缩短了，变成一个3年的周期。他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两个相加的奥运周期里面，在备战整个自己的下一届奥运会的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特别充分的体现了一件事情的两面性，就是这个3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2种想法。有人会觉得这3年让人觉得不像以前说一届奥运会我如果说没有发挥的最理想，我那么的遗憾，因为我感觉上只要再等3年我就又有新的一次机会。但是呢对于又有一部分的人呢会觉得说，之前在这个能够站到东京的赛场之前的这个备战非常非常的 艰辛，那对于后面呢其实会不想要考虑这么多，就想要说眼前呢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五年的东京奥运会的备战周期当中能够把这个比赛比下来，能够站到这里，就对自己就过了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考验。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像今天在比赛当中我见到男子体操的肖若腾和孙伟两个同龄的选手，但是对于这个比赛，对于后面巴黎的展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那可能真的跟大家在备战这个五年周期的过程当中所遭遇的或者走过的这种心路历程有很直接的关系，当然也跟每个人的性格可能也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虽然是缩短到这样一个三年的周期，可是我相信，就像我们这次的男子体操队当中很多队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伤病，这跟大家在备战之前的时候的这种心境想法又会产生很多的不同。就是你虽然是三年四年五年了，好像听起来就差一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就关键还是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到时候是什么样的临场，才能够决定你的这个究竟对未来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打算。就像我之前老说这个跳水的世青报特别喜欢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很多人生的感悟一样，他也是说，就人在顺利的时候就很容易相信自己，但是人在不顺利的时候就很难去相信自己。我相信运动员的备战就是在这样反反复复的这种心理的不断的摇摆之间去前进的，你只有特别坚定的信念，特别强大的这种内心意志，你才能够对于当下的一些得和失做不是那么大的计较和考量，你才会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巩立姣，在这个比赛里面经历那么多奥运会的经历，各种很多别人这一整个职业生涯都碰不到的经历，之后拿到这个奥运会的金牌时候带来的很多的感悟，我相信这种有感而发不是我们平常的这种生活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这种所思所想，但是他们经历过来之后得到的这个感悟，我觉得也再一次的反映出他们走过的路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林苑刚才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最近有一句话特别火哈，叫人生当中是需要有缝隙的，那个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真就是这样，他们在不断的这种试错和失败，尤其是今天看到巩立姣，他经历了所有的一切，失败也经历过，成功也经历过，但是最后他依然是坚持坚守下来，这就是竞技体育的带给我们的这些普通人的那种魅力哈。谢谢林苑的这个介绍，那明天你的采访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明天我还是要到体操，我特别的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场上见证我们特别是我们女队的这些小姑娘们能够就是再强大一回。我觉得不论成绩如何，只要她们展现出这样强大的去面对挑战和考验的这种精神头就行。 我们也期待林苑能够见证啊，尤其是给现场也给小姑娘们， 是 给他们打打气，给他们加加油， 也给小姑娘们有时间讲讲课，是吧？刚才讲的这么好，怎么调节心理？非常精彩的连线。好，林苑，咱们下回再见。 好，再见， 再见。 确实看比赛啊，不只看这个比分，看胜负，看金牌银牌铜牌，也看人生的哲理啊。从这个比赛当中大家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巩立姣啊，他确实是啊，人生的苦辣酸甜在赛场当中都已经经历过了啊，终于现在是尝到甜了，最甜的时刻到了。 尤其是运动员最大的那个敌人就是伤病， 没错， 但这一次巩立姣他也是有伤在身啊，还有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体操项目当中像肖若腾像他的队友啊，其实都是孙伟都是有伤病，无论是老将还是新人面对伤病的时候状态都是一样的，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去突破这个伤病，那可能就在这一个周期当中又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是，现在我们的导播是我已经联系好了前方的记者金泽，让金泽来说一说游泳的包括跳水的相关的情况。金泽你好。 哎，主持人您好。 京泽今天关注的，首先跟我们说说跳水吧，中国三米板的这个我们的好的成绩啊，施廷茂和王涵的表现再次诠释了什么叫做完美。现场看有什么感觉？ 其实现场看的话就是一个字儿稳，从第一跳到第五跳，基本上施廷茂都保持在一个领先的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可能施廷茂从一开始他的难度并不是最高的，一直是3.0或者是3.1，但是他的入水的水花是最小的，他表现出来一种稳健是在这所有人当中是表现的最好的。其实在这个决赛当中有3-4个选手都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失误，其实可以看出其实这个比赛给了运动员一些压力，但是施廷茂可以说是顶住了这个压力，一直笑到了最后。当他最后一跳完美的完成以后，他是捂着毛巾可以说是痛哭。后来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他说可能上一个里约奥运会周期他是一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状态，但是这个周期他是10分耕耘1分收获的状态，但是只要有收获他就觉得是满足的。毕竟已经是30岁的老将了，这不管是在运动员的黄金的这个年龄，还是说在人才辈出的跳水队来说，都是一个可能竞争力越来越小的这么一个年龄，但是他能够顶住这样的伤病，或者说克服年龄给他身体啊精神上给他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拿到这个冠军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们都觉得非常不容易。 是，这几天京泽也是经常在跳水场馆当中出现，没少关注跳水的比赛。我们的听众包括很多的这样的网友朋友们都是看了这届的这个奥运会，到目前为止觉得非常稳的，如果说一支队伍的话，那很多人会选择的是中国跳水队，认为确实是梦之队的水平。那京泽这几天观看跳水的这个感觉在现场你看的是不是也觉得很稳呢？ 对，我看到了2块跳水的金牌，不对，是看到了一块，但是我一直在关注的还有一块是张佳琪嘛，因为他是我们北京的小将。但是其实我可以从我的同事当，比如林苑，他看张佳琪的双人十米台的比赛，他也说了，就是说两个小姑娘，无论是在赛场上比赛，还是在赛场上领奖台颁奖的时候，都像一个人一样，步伐非常同步，姿态也非常同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平时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包括施廷茂，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无论是年轻的小将，还是有非常经验多的老将，都是给人一种稳稳当当、非常自信、非常从容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样自信从容的状态，就会反映出他们在跳水的时候，这是一种很舒展的一种状态。我们看他们的比赛是一种很享受的一种感觉。 那么京泽明天还会到哪个赛场？是继续关注跳水的比赛吗？ 明天我将转战羽毛球。明天从下午开始到晚上将有2场就咱们中国队的羽毛球的应战。那么一场呢是女双决赛，陈清晨、贾一凡对阵印度的一对名将。那么他们之前其实也有很多次的交锋，陈清晨、贾一凡可以说是一直占据上风，但是东京奥运会的决赛赛场上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知道之前陈清晨的状态是非常的饱满的，在赛场上像女战士一样，想吼的时候就吼，把自己的那种情绪全都发泄出来，可以说他是一种就是可以说他是一直保持这样一个战斗的状态，我希望他能够保持到决赛当中。那么再晚一些时候，其实也就是羽毛球的收官战了，那就是非常有重量级的男单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龙对阵的是丹麦的选手安塞龙，两人其实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当中半决赛就已经相遇过，那么当时是陈龙战胜了比较年轻的安塞龙，夺得了决赛的资格，而最终走向了冠军的领奖台。那么现在4-5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陈龙的状态依然还在，安塞龙呢经过起起伏伏的伤病，但是他已经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更成熟了，我觉得这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双龙会嘛，希望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享受。主持人， 两龙相争看谁更加霸气，明天也期待着京泽更加精彩的采访，辛苦了，再见。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把握每个瞬间。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10: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特别节目《燃在东京之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慧凡。那就在刚刚我们的广告时段的时候， 是 陈雨菲是在女子羽毛球的女子单打决赛当中，最终2-1战胜了中台北的戴资颖啊，拿到了这一块金牌。那中国军团再添一金，现在是24金领跑奖牌榜。 没错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今天也是金牌，感觉收入的还是非常多的啊。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奥运会的这个其他代表团的比赛啊，包括这个奥运的篮球男篮，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虽然没有我们中国队去参加啊，其实很多朋友也想来聊一聊。现在也关注到了8强的抽签结束了，美国男篮是将会遭遇到西班牙队，而同一半区呢，澳大利亚对阿根廷，另外一个半区意大利对法国。另外斯洛文尼亚将会对阵的是德国。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让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跟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宋翔你好。 嗯，主持人好。嗯， 这个八强出炉了之后，宋翔，你觉得往届大赛当中都是头号的这个夺冠大热的美国男篮，这一次会遭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觉得他的挑战程度应该是无比剧烈的，而且我觉得应该超过过去的2到3届的奥运会。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次美国男篮在这个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他要面对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虽然说加索尔兄弟已经老化，但是卢比奥仍然很坚挺，而且从小组赛来看，卢比奥的这种攻击力跟他的这种对于场上的掌控力，我觉得已经超乎寻常。所以西班牙男篮他们是一支这个整体打法非常成熟的球队，而且他们比美国男篮可能更加成熟的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于国际篮联的这种规则更加的熟悉。因为这支球队呢，他们一直在这个国际篮联的这种赛事当中去驰骋，而且成绩非常的好。而美国男篮这些球员呢，虽然都是一些巨星，一些这种大腕级的顶级球星，但是他们在国际篮联的吹罚尺度，或者说一些这种配合方面还是有一些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呢，其实反映在2年前的男篮世界杯，包括今年的奥运会上，尤其是一些这种吹罚的尺度和他们这种对抗的一些的这种方面，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对西班牙男篮呢，其实是一场硬仗。那如果美国男篮能够晋级的话，那么他们面对的是阿根廷或者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之间的胜者。这两支球队，无论哪支球队成为美国男篮的这个对手，都是将会是一场硬仗。我会感觉到澳大利亚可能晋级的可能性会更多，因为这支球队也有很多这种 NBA 当打的球员，并且他们虽然风格很与美国男篮有些类似，但是米尔斯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杀器。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美国男篮现在想从他们的一个半区进入到一个决赛的一个这个状态或者是等级，我觉得已经非常艰难，你更不要提后面的一个这个对决。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美国男篮这次的这种奥运会的征战充满了艰难的选组，而他们的夺冠的历程或者说会很难。当然说这个仍然是很多的人的夺冠热门，但是他们我觉得面对的强队太多了。 是。 尤其是斯洛文尼亚队，这一次也让很多球迷深深的喜欢上这支球队了。 东契奇 啊，对啊，奇迹啊，这是这个，这也是奇迹，奇迹确实太厉害了。 嗯， 宋翔能不能给我们点评一下，就这届大赛，你所关注到的，在这个战术风格上面有没有这奥运会上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我觉得之前看美国男篮的比赛比较多，我觉得可能这支球队他们的在一个整体性跟球星的这种个人的发挥上，我觉得有一些冲撞。这种冲撞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像是因为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是波波维奇，他执教马刺队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打的是一种这个团队篮球整体性的比赛。但是美国男篮的这些球员包括利拉德，包括杜兰特等等，其实他们的个人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被限制住，或者说并不能得到很多的发挥。而你反观斯洛文尼亚队，东契奇的表现是一个这个神级一样的这种球员存在。我觉得斯洛文尼亚队是将东契奇个人能力发挥到一个极致，并且是让他去主导比赛。但是美国男篮更多的是想一个体系去打这个奥运会比赛，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很多人其实也在呼吁说，老帅波波维奇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些改变，是否能够去摒弃一些马刺队执教的一些风格，或者说一些这种理念，让杜兰特回归自己，回归他这种死神的一样的这种特质。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新的思路，或者说可能是美国男篮能够继续向前的一个方式吧。 嗯，是，当然了，有朋友也说了，现在我们的三大球唯一还剩的一个热辣滚烫的这个，那就是我们中国女篮了。但是中国女篮现在是这已经提前小组出现了，在明天下午4点的这个比赛当中，将会对阵的是同样两战全胜的比利时女篮。这场球，应该说也挺重要的，决定了这个淘汰赛的这样的一个对阵的形式。这个女篮当中应该是美国女篮实力最强的。宋翔也跟我们分析分析中国女篮未来的一个这个前景吧。 对，其实可能最为关键的，或者说最为现实的，可能是明天的那场比赛。虽然这场比赛呢并不会说影响中国女篮的晋级的这种这个位置或者地位，但是它会影响一个事后的一个抽签的排名。感觉到比利时女篮是一个是这个小组当中最强的一支队伍，因为你可以看到她这些年当中的成绩非常的好。从18年到之后的几年，包括欧锦赛，她的成绩都是一个前八的一个位次。并且呢，这支球队其实有一个锋线球员叫梅杰里，其实他的这种整个的能力在 WNBA 是一个顶级的球员。而这支球队其实他们应该说整体实力应该在中国女篮之上，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女篮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尤其是打澳大利亚女篮那场比赛，他们在比赛当中展现的精气神儿，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同一般。我看也有一些评论说，中国女篮的表现有些让我们感到之前几届的中国女排的一个感觉。确实在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包括许明指导，包括所有的女篮的球员教练组成员他们真的是团结一致，他们真的是将所有拿出了所有的这种战力放在场上。我觉得一场艰苦的胜利，一场绝杀的胜利，是对他们拼搏精神最好的回报。我觉得如果坚持下去的话，其实无论我觉得女篮在这届奥运会上走多远，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他们都是好样，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去感觉非常敬佩的一支队伍。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带来精彩专业的点评，咱们下回再聊，再见。 再见，宋翔。 拜拜。 哎，刚才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在几个平台上，其实都在跟我们来回顾， 是 羽毛球女单又添一金。陈雨菲也是成为了国羽的第四位奥运会的女单冠军，这是继龚志超、张宁、李雪芮之后。其实这几年的中国羽毛球队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浮浮沉沉， 对 尤其是在这个单项上面男子 单项还有女子单项上面，我们都没有能够像曾经的那个 统治力没有 那样，没有那样的统治力，所以真的是在经历了一些阵痛和重新的新老交替。那今天的这一块金牌拿到手里，也是对中国羽毛球军团的一次再一次的肯定啊！我们也马上来连线羽毛球杂志的主编资深的羽毛球记者编辑王玉燕老师。玉燕老师您好。 喂，您好，大家好。 刚刚看到羽菲也是在这个决赛当中2-1战胜了中国台北的选手戴资颖，拿到了这个时隔9年的奥运会的女单金牌哈。3局的比赛，其实双方咬的是非常焦灼的。您是不是先来给我们做一个赛事的回顾跟点评？ 这场比赛应该是最高水平的一场女单对决了，双方都发挥出了非常高的水平，而陈雨菲这一场从始至终都非常的坚定，而且打得非常的有耐心，所以她笑到了最后。 确实陈雨菲真的是一分一分拼下来的哈，3局的比分21-18、19-21、21-18，就是双方的比分是经常在这种交替上升，而且有这种多拍的回合，所以从现在的这个世界羽坛女子的这个风格上去出发的话，您觉得陈雨菲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去突破的部分吗？ 陈雨菲应该是她还是可以提升，进一步的把她的稳定性更提升一些吧，他的技术会更全面一些，然后就是再加强一些得分的手段。 那当然在明天的男单的决赛当中，双龙会陈龙跟安赛龙也是会师在了决赛当中，所以对这场决赛您对陈龙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吗？ 其实这场决赛实际上是相当于5年前里约奥运会的一场半决赛。那当时也是陈龙跟安赛龙来对决，那当时是陈龙赢了安赛龙进了决赛，最后夺得了这个里约奥运会的男单冠军。那么时隔5年之后，两个人再度在奥运赛场，而且是在决赛中相遇。首先我相信这会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男单对决，因为经过这5年的历练，这两个运动员都越发的成熟稳健。然后我相信陈龙，因为我今天看了陈龙打金廷的这场比赛，2-0战胜金廷。今天陈龙在比赛中所呈现的这种真的是无敌的这种稳定性，这种淡定，希望他明天能够在决赛中依然能够打出今天这样的绝佳状态。 是，也请王老师给我们点评点评啊，就是目前的这个中国羽毛球队的我们曾经的一些优势项目，有没有一些收复失地的这样的一种潜力或者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比如说像是这个男单、女单等等的项目，在您的观察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中国羽毛球队在东京奥运会上，截止到目前已经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可以说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因为在出征东京奥运会之前，其实大家普遍对中国羽毛球队可以说并不是太看好，甚至可以说是在近几届奥运会之前最不被看好的一次。原因嘛，一个是就是这两年中国羽毛球队在某些项目上的发挥呢起伏比较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疫情，那么我们等于有18个月没有在国际比赛中亮相，就是在2020年的3月打完全英公开赛以后，那么队伍就直接就一直在国内进行封闭训练，那等于18个月没有在国际比赛亮相，直接亮相就是到了奥运赛场，所以其实本来这对队伍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可以看出，从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队员和教练都也经受住了这种考验，而也呈现出是说明我们这18个月的这个闭关是非常有成效的。 是，当然大家也愿意跟之前的一些经典的选手去对比啊，王老师，比如说像是这个我们中国选手林丹当年在这个男单当中的统治力等等的，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那您觉得现在的这一波这羽毛球运动员跟之前相比，这个技术特点有没有一些创新之处呢？在您的这样的一个看来， 羽毛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技术特点，不存在什么创新与否，他是要寻找到自己最适合自己的打法，就像陈雨菲今天他就是用他自己最擅长最适合的打法。 那么其实我们的现在这一批队员都还很年轻，像这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这24个队员中，只有陈龙一个人经历过奥运会，那么其他的队员全部都是第一次打奥运会。那么在第一次的奥运经历中，他们能够表现到这种程度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他们的未来是可期的。我们不要去用前辈来跟他们比较，前辈是他们去是他们的榜样，是他们去追求去追赶的目标，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自身的自身更加的努力，一定会追赶或超越前辈的。 是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期待着一代更比一代强。也感谢来自羽毛球杂志的主编王于燕老师带来的精彩专业的点评。王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好吗？ 好，再见于燕老师。 好，再见。 真的希望像袁老师所说的一样啊，明天陈龙能够顶住啊，顶住这一口气去实现卫冕。当然刚才还有家里人说咱们的卫冕冠军实在是太低调了，四九成说赛前根本没人提，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陈龙是奥运的卫冕冠军吧，没有人会觉得陈龙能进四强吧，现在进了决赛说明太低调了。 是当然了，这个对手安塞龙也很强啊，这个选手他为什么叫安塞龙呢？据说他的这个是之前林丹的迷弟是林丹是他的偶像，然后呢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好像跟陈龙有点关系似的。 安 塞 龙 啊是他安赛不过陈龙吗？我听有的这个网友朋友是这样解读的啊，从名字当中来解读，当然双方明天的这个争夺相当的激烈。从今天的这个女单可以看出来，双方应该是如果打到一个拉锯战，最后一个是体能，第二就看意志品质了。 尤其陈龙是老将了啊，在体能上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挑战，但是相信陈龙的心态以及他的经验，会在明天的这个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又是很精彩的一场男单的决赛，明天的晚间晚上的7:50，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羽毛球队男子单打的决赛。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说，看到了中国羽毛球队能够折戟沉沙，在9年之后，在女单的决赛当中又重新斩获了金牌。也算是这几年啊，就像刚才于燕老师说的，真是闭关修炼， 对， 练级的一个结果。 是，而且呢，越是不被看好，仿佛这个队伍越是憋着一口气儿。而如果说这个队伍的这光环特别重的话啊，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压力。这个东西都是这个所谓的物极必反啊，是有个度的啊。这个可能也是大家看奥运会所总结出来的一点。那未来在我们这中国队的各个这个项目当中，有可能进入新的周期，巴黎周期的时候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啊，这是很正常的。有的说这个周期实力强，那有的是下一个周期可能会出成绩啊，所以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才行。 但是对于中国羽毛球队来讲，相信是一个非常可以期待的未来，因为整个的新老交替几乎都是已经完成了。这么多的优秀的年轻选手啊，不断的在这个比赛当中、大赛当中积累经验，然后再在平时的训练以及世界的这个大赛里边苏迪曼杯等等比赛里面去， 对， 再重新的去调整一些细节相信在3年之后的巴黎上，依然是会看到很多的新星能够涌现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一届东京奥运会上看到的中国游泳军团一样， 是 谁能想到在那一棵大树，他。不在这个赛场之后，中国泳军会全面开花呢？可能在赛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声音去看好中国游泳队。 对， 但是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没有被看好，去迸发出了更多的惊喜。 是，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运动队伍的厚积薄发啊，它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往往能够激发出格外的这样的动力啊。我们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好像突然冒出来这个运动的新星在奥运会当中去闪耀啊，当然这都少不了运动员们平时的刻苦艰难的这个训练了。另外这边看到了4204YD，他也说了，按照现在的这个夺金的速度，说预测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他说得拿30几块金牌了。现在已经24块了。 24块啊，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依然是排在了奖牌榜的第一位。今天的整个的东京奥运赛场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啊。 是。 我们在 善舞场的田径赛场，刚刚见证了巩立姣终于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拿到了这个坚守了21年之后的奥运金牌，又在晚场的田径赛场的百米飞人大战当中，半决赛就见证了苏炳添啊9秒83的这个亚洲的新纪录。 对， 而且半决赛跟决赛之间的间隔时间咱们都看到了，还不到2个小时， 是 这么短的一个间隔时间，就从那种巅峰的对决又切换到了巅峰的决赛里边。 是 啊，苏炳添其实有过经验，2015年和2017年的世锦赛的决赛他都是这样的。2015年北京的世锦赛就在鸟巢进行，当时我们都在现场啊。苏炳添是半决赛跑了一个9秒99，闯进10秒大关，相隔了2小时05分，苏炳添在决赛又跑出了一个10秒06，排在第9的位置。2017年世锦赛，苏炳添是10秒10杀进的决赛，时隔2小时40分钟之后，他在决赛10秒27。排在第8的位置。2015年他26岁，2017年28岁，而现在的苏炳添32岁，8月29号就在这个月底，他就将迎来自己32周岁的生日。 是， 真的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啊，从当年的这个青年时代到现在的这个壮年时代，苏炳添一直在见证着中国田径一点一滴的进步。 没错，可以说是这一小步是中国田径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啊。就像当年2004年刘翔在雅典奥运会夺冠一样，也是让中国田径整体的在影响力上提升了一个层次啊。同时像这回百米，我相信很多国家也会关注到苏炳添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这不只是说中国田径的一个突破，同时像我们记者所说的，也是亚洲田径啊在世界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全新的成绩单啊。当然了，苏炳添的未来如何呢？这还有团体的这个就是接力 4x100米男子接力， 接力比完了之后，可能记者会纷纷的问苏炳添，未来会不会继续还是站在这个跑道之上啊？相信苏炳添到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过确实是从中国男子啊的百米的这个飞人，就是从4x100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去慢慢成长起来的。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就还记得当年的4x100米接力，那是谁？那是张培萌，谢震业等等啊， 是 这些一次又一次接力大军的共同的这种集团优势， 没错， 逐渐的带起了个人的成绩， 是啊，让接力包括百米成为中国队在亚洲的一个优势项目。因为之前我记得百米亚洲最厉害的是日本队，大家还记得98年那一会儿日本队的伊东浩司跑进了10秒，当时就是说了，哎呀太厉害了啊！作为一个这个东亚人，作为一个黄种人能跑进10秒，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苏炳添，这今天半决赛的成绩9秒83啊，太厉害了。好，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连线好了本台在前方的记者吉良博，把良博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良博你好。 康乐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良博今天关注这个比赛也是相当相当的高能啊，这是女单的羽毛球的决赛，你关注到的最后夺冠之前啊最较劲的那一会儿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因为我现在呢正在这个日本东京这个羽毛球女单决赛的现场呢，因为现场刚刚也是进行完这个升国旗奏国歌的这个颁奖仪式，那现在所有记者其实也都是在赶在这个发布会等着陈雨菲来进到这个发布厅。那么说说这个比赛的回顾，其实整个这3局比赛下来，应该说第一局拿下来之后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心里会稍微稳定，就是稳一点啊，感觉这个希望会大一些。但是第二局的话，戴资颖这个追上来，逆风追上来之后的话，打成1-1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心里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底儿的。因为此前陈雨菲在与戴资颖交手的18次之中，在这次决赛之前，戴资颖是赢了其中的15次。但是不得不提的就是，最后他赢的那3次，也就是最后4次交手，陈雨菲是取得了3胜1负。也就是说可以看出来，双方确实是势均力敌，而且戴资颖刚刚是在世界羽联的这个排名中超过了陈雨菲，拿到了这个世界第一。但陈雨菲呢，作为这次奥运会的女单的头号种子，应该说两个人的实力确实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打到关键的决胜局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陈雨菲领先之后，戴资颖接连的去追分的时候，作为这个陈雨菲的粉丝和中国球迷来说，确实还是有一点揪心的。但是最后23岁的小姑娘还是 顶住了压力。这个虽然第一个赛点没有拿下来，但是马上的第二个赛点就把这个比赛收入囊中，也稳稳的摘得这枚金牌。所以说现场看这个比赛确实还是非常燃的。 嗯，梁博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天你将会关注到的一个比赛项目吧，因为你马上要参加这个赛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采访。 嗯，那明天呢应该说有多项这个比赛，那比如说像羽毛球，我们前方记者将会关注像男单陈龙的这个和安塞龙的决赛，包括明天的女双陈清泉和这个贾一凡也将去挑战这枚也将去对这枚金牌发起冲击。另外呢，明天其实一个重点的这个项目就是女子举重，在87公斤和87公斤以上，应该说我们的这个李文文还有这个另外的选手应该说是具备非常强的冲击的实力。因为昨天的这个举重队随着吕小军最终是拿下了这个81公斤级的这个金牌之后啊，中国举重男队是包揽了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初赛的这四个项目。女子呢目前来说应该说是这个只是这个廖秋云的那枚金牌变成了一个银牌之后，后面这两个项目应该说是非常有机会去冲金的。所以说我觉得明天的这个看点应该一个就是羽毛球的赛场，另一个就是我们的举重赛场。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梁博带来的精彩点评。马上要参加新闻发布会，也期待你明天精彩的报道。我们再见。 谢谢，再见。 再见。 哎呀，这样的一个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日结束之后，大家都还是意犹未尽啊， 好难忘啊。 田径这个大项开始了之后，就更是让大家伙儿啊牵动着这颗心。 嗯， 四九城说这届奥运水平推高了，尤其这田径，昨儿破了33年女子100米的奥运会记录，今天又破了女子三级跳的世界纪录， 是 还有苏炳添的亚洲纪录啊，黄种人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100米的第六赛道。太牛了。 嗯，是尤其说的这个三级跳那个破纪录，那个姐们那腿我感觉那腿就得有2米长。 哎，真是就是 太长了，那腿 头以下都是腿这种感觉 啊，那是真正的大长腿啊。 嗯，北京老二说哟，这次竞走还没开始，您甭着急。 嗯， 而且我们在长距离的中长距离项目上，女子的800米的决赛也有选手王春雨闯进了决赛，同样是创造了历史。中国的田径军团真的非常的值得期待。 是，这边还有朋友说了，林公子他也提到了这羽毛球这个成绩的事啊。今天我们的女单是获得了冠军。另外，4204也非常期待，说什么时候还有男子举重的这个项目啊？我们举重前几天这个金牌真的是没少拿。 嗯。 另外这边还有朋友说了，竞走和长跑都还没开始吧？那也是非常精彩的项目，包括竞走一直是我们中国队的，尤其女子项目是优势的项目。 20公里竞走啊，真的很值得期待的。我们也是三保险啊， 对， 刘洪强石姐啊，他们三位啊，真的都很有机会。 是，这边还有 Lion 他说了，羽毛球对方好像进步太快，我们这边呢，不至于那么紧张啊。说如果内耗少一些的话。就不至于说现在这样的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刚才通过我们嘉宾的介绍羽毛球也是在逐渐恢复实力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嗯，所以我们也真的是未来可期巴黎的时候，也许真的会有更多的羽毛球的新人去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嗯，是，今天我们的话题说一说中国田径军团创造的新纪录经典的瞬间，说了巩立姣还有苏炳添确实两个人都是非常高能的场面，刚才大家都聊到了，另外也谈到了奥运赛场这梦想的重量啊，有梦想真的就了不起，都会有机会实现这样伟大的梦想的。今天我们的体坛夜话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了，是由慧凡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东京快报。 新快报， 各位好，欢迎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东京快报。这一时段的东京快报，我们来关注 的是男子百米苏炳添，非常好的成绩是在决赛当中9秒98排在第六位。这一时段东京快报还会为您带来的是陈宇飞在羽毛球比赛当中是2-1战胜了戴资颖。我们稍微进一段片花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